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说到古典音乐，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部分都是乐迷，但是即便我们每天听古典音乐，即便我们尽力地在扩大我们的曲目，还是有很多非常美妙的音乐我们是听不到的。那今天在上半时段最开始听到的耳边的这一首是来自于拉威尔的，他的一首钢琴三重奏，在1914年写的，这也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在音乐里寻找记忆深处的那段情。1992年，法国戛纳得奖电影《冬之心》，诉说的就是一个冷峻而忧郁的爱情往事。拉威尔的 A 小调三重奏就贯穿了整部电影。今天，我们就来听这样的音乐。 拉威尔的 A 小调三重奏，它一直贯穿在电影《冬之心》里面，电影的动情之处皆是雾霾萦绕，而且音乐也有着那种叙事和诉说人物内心的感觉，疼痛的，甜蜜的，有人说可以这样来形容这首曲子，它也是作为电影的线索贯穿了全片。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可能是很多朋友第一次来聆听的拉威尔的他的这首三重奏。那一会儿我们也会说一说拉威尔他在写这首作品的时候究竟那个时间发生了什么，让他写出了这一首让我们觉得都不太像拉威尔作品的音乐。神奇，刚才仅仅是介绍了一点点在电影当中的情节，《冬之心》，听着耳边拉威尔的这首钢琴三重奏，就觉得实在是这首曲子太适合作为电影的背景音乐了。这首钢琴三重奏是拉威尔毕生唯一的一首三重奏，在1914年创作。有的人会说，这里为什么会有西班牙的感觉？他用这首美妙的乐曲也回溯了他血液里那种西班牙魂，并且为此赋予了内心最柔软对于故土故人的情感。这其实要说到拉威尔的身世，拉威尔在1914年的夏天正好在比亚利兹避暑，这里离他的出生地西布里不远，这使他想到了他母亲的故乡。也许是因为出于这个原因，这首曲子才带有浓厚的西班牙的风格。 他的父亲是一个瑞士血统的法国工程师，而母亲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姑娘。拉威尔像德彪西一样，也是否认自己是一个印象主义者，而他的曲子呢，的确存有巴洛克时代那种对位的意识、精密和巧妙。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他唯一的一首钢琴三重奏，而这呢，也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配乐。可能说电影当中配乐不太准确，是电影选择了它，选择了拉威尔的三重奏。拉威尔的作品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东方的元素，它很浪漫，很热情，在古典的音乐当中有一种纯净的优美，精致独特的和声，还有就是异域的情调，所以他的音乐总是会蒙上一层飘渺的神秘的感觉。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尤其上半时段聆听的就是拉威尔他的音乐，这是源于一部电影，这部电影里面可以寻找到记忆深处的那段情。拉威尔下面要听到这一首是公主的舞曲，是一个竖琴和大提琴演奏的版本。你 知道这首曲子的全名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互动一下，可以关注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这首曲子的名字全称是《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灵感呢是来自于罗浮宫，又是和西班牙有关，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画家年轻公主的肖像。可是呢，拉威尔说，在这首曲子里面，他并没有想描绘这个画像，而是他喜欢重复的发音，也就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念悼念公主是一个重复的发音，只是对这个感兴趣，所以创作了耳边的这首曲子。Thank you. 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今天上半时段听到的是拉威尔的作品，在他作品里，我们刚才说总是会有一些东方的元素，也的确如此啊。听到两首，一个是 G 小调的钢琴三重奏，另外呢还有刚才的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这些都是有着异国情调的。这些异国情调也的确让他的音乐蒙上了一层很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有吉普赛流浪诗人的色彩，有西班牙的情节。那继续，耳边这一首可能是朋友最熟悉的，他的《宝莱罗》。拉威尔其实在他的生活里是很温文尔雅的，而且呢生活也是无忧无虑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波及了这位音乐家，他入伍当兵，因此呢他也是对那种嗜杀深恶痛绝。母亲的去世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让他陷入了阴郁的牢笼，而战争也是为他带来了一生的阴影。一直到停战多年，他依旧失眠，情绪低落，创作枯竭。就在1932年，他遭到了车祸，头部受伤。五年后，因为手术失效，这位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音乐家，在医院结束了一生。那今天我们在最开始听到的，属于他的三重奏，的确是充满了那种迷幻，有一点阴暗、忧郁，而被电影《冬之心》使用到，在那里面就是一个冷峻而忧郁的故事。那今天最后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他的《宝莱罗舞曲》。

永恒的魅力，此刻聆听到耳边的，就是有着斯拉夫式的浪漫，还有忧郁的音乐。你听到了吗？音乐的出现可以让人心碎，这就是来自于拉玛尼诺夫他的G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来聆听的就是拉玛尼诺夫，上半时段的拉威尔他的三重奏也是怀念故土的，拉玛尼诺夫他的这一首同样也是。尼诺夫他在历史上的称谓被称为浪漫主义时代最后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这个说法本身就带着非常浓郁的悲剧的色彩。俄国革命爆发以后，拉玛尼诺夫就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的生活，他自嘲成为了勇于世间漂泊之魂，对于故乡俄罗斯他泪水满溢。拉玛尼诺夫这位浪漫主义最后的音乐家为此也创作了沉重而优美至极的作品，就是耳边听到的G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上下半时段分别都是从一首三重奏开始，而且他们都是怀念故乡的。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 作曲家的音乐语言就像他们自己真实的语言一样，每一个人都有特色，每一个国家的作曲家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像俄罗斯，好像耳边这种悲怆的基调总是很多，拉赫玛尼诺夫也是一样，虽然耳边这首曲子华美而动人，但依旧是悲怆的基调。这首曲子它原本是致献给柴可夫斯基的，同时它也是献给一个时代的陨落，以及在苦难当中支离破碎的故土俄罗斯的音乐。夫是用灵魂来创作的音乐家，把浓郁的俄罗斯的忧伤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音乐当中。不仅耳边的这一首，他的每一首好像都有这样的味道。恋声曲就在耳边。Thank you. 夫，他的作品总是优美无比，动人心魄，隐含的是永不褪色的俄罗斯的忧郁。那下面的这一段也是很多朋友特别熟悉的拉玛尼诺夫他的作品，但是呢却和另外一位作曲家有关，帕格尼尼。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他的作品，虽然我们听到很多不同风格的，但其实在里面永远都是拉玛尼诺夫他的音乐语言。那此刻来聆听的也是他非常著名的一首前奏曲，G小调前奏曲。拉玛尼诺夫他的前奏曲还有他的樱花练习曲，其实我是特别推荐朋友们，如果有时间可以找来听一听，绝对听完之后你就非常非常熟悉拉玛尼诺夫他的音乐语言了。在音乐中寻找一段情，也许是一段情，也许是一个人，总是有一个时空让我们时常的忘记，但是却难以触及，那我们就用音乐来纪念他。今天听到的两位作曲家，他们都是用他们的三重奏来纪念的他们的故土。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回听节目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